是他们小孩电台 Capital 高火贝下气频道，现在有串电台播报关要新闻。本队官兵在你身边里飞落到四千宗以下，阿无新增加的死亡病例。卫生保障上面数据显示，在你新增加3779宗病例，其中756宗由境外输入，其余是本土病例。每周病例传播率维持在1.09。再来红山第二处所出现7宗是结核病例。卫生部将为所有居民、商家、团主甲个人进行免费的肺结核检测。卫生部讲，病人拢是伫今年2月到3月之间确诊，来自上一组所学的无相单位，而且彼此之间无接触。不过，经过基因分析了后确认，这些病例有关联，其中两个人因为其他原因死亡。另外，卫生部讲，截至前日，我国无发现任何高度确诊病例，因为真侪欧美国家近期陆续通报高度确诊病例甲疑似病例。卫生部已经提醒所有医疗人员保持警惕，当局也将继续密切关注事态发展，并且建议旅客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。邻里公共厕所保健推动小组4.1。正式展开，未来3个月来，小组志愿者将通过加强个别点标者甲公众的清洁意识，来提升公共厕所卫生水平，并且将建议推广到全岛更加侪区域，包括消防中心。刺激高台是近年开放举办，但是行内人士透露，资金应对等方面拢面对挑战，大数可能只会恢复到疫情前的3-4成。欧洲政治变天，反对党政党在大选中击败现任总理莫里森领导的执政联盟，党领袖阿尼巴尼斯将出任新一任的总理。阿尼巴尼斯发表胜选讲话时阵誓言，要让国家变得更加团结，以及将澳洲发展成可再生能源的超级大国。美国和韩国同意扩大双边联合军事演习的规模，并且在必要时阵出动美军战略武器来压制朝鲜。在韩国访问的美国总统拜登，在与韩国新总统尹锡悦举行会谈了后，发表联合声明强调，甲朝鲜的对话门照顾开了。另外，拜登在联合记者会上透露，北京曾经向中国甲朝鲜提出关于提供官兵疫苗，但是拢无实际回应。针对是不是甲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，拜登表示，这就看对方是不是真诚认真。新闻报告完了。